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三，北京晴，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重要著作《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国内首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出版成果展示会举行。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降低杠杆工作，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9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系列报道《可可西里保护报告》第一篇，两代巡山队员的惊险时刻。 我国2018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台风天鸽进入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有强降雨。 乍得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由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昨天在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首发。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个人著作，收录了他1988年至1990年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调研文章，共29篇。全书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相互呼应。同时，该书也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2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照，体现了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和深挚为民情怀。该书中文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7月第一版印制出版，并于2014年8月重印，深受国内广大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出版成果展示会昨天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从2014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目前已出版21个语种，累计发行642万册，发行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号到2014年6月13号这段时间内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降低杠杆工作，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听取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落实与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制度改革进展情况汇报，推动增强创新发展动力。会议指出，今年前7个月央企利润总额由去年同期的同比下降3.7%转为同比增长16.4%，资产负债率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提质增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成绩来之不易。当前要抓住央企效益转降回升时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一要建立分行业负债率警戒线，对高于警戒线的央企增加负债率考核权重，并严格投资把关，禁止安排推高负债率的项目。二要多渠道降低企业债务，督促效益增长较快企业利用部分利润降低债务，鼓励负债率低于警戒线或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三要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督促落实以签协议，加大央企兼并重组力度，稳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四要对负债率持续攀升或造成重大损失、不良影响的企业强化问责， 与地方合作的项目要严防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五要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实现产业升级和降杠杆，确保完成今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推动火电、电解铝等行业减量减产，严控新增产能，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加，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增强发展后劲。会议要求制定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央企降杠杆减负债指导意见，推动央企负债率总体持续稳中有降，高负债企业负债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会议指出，近年来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相继出台，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和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不断推进，要针对政策落实中的难点和堵点，强化督查评估，总结地方经验，研究扩大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实施范围，修订科研人员股权奖励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备案规定，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健全公正科学的评审规则，完善科研项目决策、资源分配等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融通发展。 央广消息，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2017年10月1号起施行。办法共19条，主要调整了无证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明确了部门监管职责。办法放宽了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活动的范围，鼓励社会投资创业，激发市场活力，并为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灵活创新管理预留制度空间。办法规定，查处部门应当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督促引导经营者依法办理相应证照。办法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应当减轻法律责任，不再予以没收工具，并降低罚款数额。 央广消息，应邀访问科威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2号在科威特城分别会见了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首相贾比尔和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在会见萨巴赫、埃米尔时，张高丽说，埃米尔殿下提出的2035国家愿景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理念高度契合，中方愿将科威特丝绸城和舞蹈项目作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对接点，支持科威特国家经济转型。在会见贾比尔首相时，张高丽说，中方愿同科方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供求关系，深化能源合作，加强投融资合作，支持科方打造海湾地区金融和贸易中心，欢迎科企业赴华投资，并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来科开展业务。在同科威特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会谈时，张高丽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科威特的友好合作关系，愿同科方保持各层级交往，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推进中海自贸区谈判，推动双方贸易便利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央广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9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这9起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简塘镇金平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于成荣收受农村危房改造户好处费等问题，黑龙江省拜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兼局长、石镇县扶贫办主任刘文革等人玩忽职守造成扶贫资金损失问题等。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要严格执纪，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问题，重点查处贯彻中央脱贫工作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行为，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问题。要强化问责，凡是扶贫工作不务实、脱贫过程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整改、扶贫工作中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问题的，要对党委纪委双问责， 确保党的好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昨晚在央视结束首播，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各行各业的观众纷纷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开辟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新境界，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请听报道。 这几天每晚八点，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国土资源局驻乌尊镇库木艾日克村工作队和村民们就守在电视前，准备收看专题片《法治中国》。专题片中，我国的长期奋斗历程中，始终致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让驻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买买提莫名备受激励。 当十八大的时候，总书记已经说了，必须要依法治国，而且执法必须要公开透明，今后的话必须要严格执法，从自身开始学习法律法规，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 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二里社区党委书记刘红梅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和一些事实案例让辖区居民感受到了很多，法治是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来源和根基。 江苏淮安市中院立案亭亭长郑华对政论片中播出的立案登记制改革内容最有感触，他说，从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这两字之差降低了诉讼门槛，立案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未来工作中还要在服务细节上下些功夫。 我们现在的便民措施不断的在增加，很多的对当事人的这些服务都要放到我们大厅，他比如导诉台啊、调解室啊、法律援助中心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法律工作站。 黄定发是福建南平市公安局的一名基层民警，在执法一线工作了快十年，法治中国系列专题片的播出内容让他深有共鸣。 确实深有体会，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做到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才能更好的服务人民。 可可西里地区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世界上原始生态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今年7月7号，可可西里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青海可可西里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上的实践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本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采访组深入可可西里地区，见证并记录了青海人民和热心的公益人士为保护好这方世界净土做出的艰苦努力和有益探索。新闻和报纸摘要从今天开始播出系列报道《可可西里保护报告》，请听第一篇《两代巡山队员的惊险时刻》，采制央广记者凌晨、白杰哥、葛修远。 八月，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土黄色里透出一些绿意。 啊，看不见的啊， 跑走了。 不动泉保护站的站长詹江龙开一辆吉普车，沿着车轮碾出的便道颠簸前行。 保护区里边，目前的话没有修公路啊，也没有那个乡村路啊，这些都没有，都是便道了。 詹江龙是可可西里第一批13名巡山队员之一，这样的巡山路他已经走了20年。 20年前我们刚参加工作，然后第一次巡山是一辆东风车吧。 东风车 啊、哦、东风 大卡车 啊，大卡车吧，45天都是大车的那个车厢里坐着去护德吧，吃的用的帐篷那些都带着吧。 那个时候咱们的装备其实比不上盗猎分子 啊，比不上啊，因为盗猎分子的话他那时候的话都是暴力吧，啊，一张藏羚羊皮1000多块钱，他一晚上的话就是可以盗猎几十张藏羚羊皮，几万块钱收入了。他所以的话买的车都是好车呗，都是新车啊。 1999年9月的一个晚上，队员们路查拦下一辆从格尔木到拉萨拉化肥的货车。詹江龙还记得那个时候车上的人紧张，队员们也有点紧张， 因为车上有一个人啊，看着就像收皮子的，第一层化肥拉起来，然后看见袋子上有血迹，第二层拉起来了以后，那个底下全都是藏羚羊皮。当时那个车上查了88张藏羚羊皮，从那个贩卖的，然后盗猎的，接受人那些全部抓了。 除了在公路边巡查，巡山队还进入无人区跟踪盗猎盗采的线索， 看有没有车辆进入自然保护区，通知巡山队根据那个车印分析是不是当时盗猎的，如果是盗猎的，就直接追到目的地。 巡山路线遍布可可西里4.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在保护区边缘的唐古拉山，十几岁的放羊娃华才人见过巡山队，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2014年，华才人梦想成真。跟前辈詹江龙他们相比，华才人不再需要面对盗猎者，但是依然要面对惊险的时刻。去年8月，他和同事们历时一个月的巡山行程接近尾声，遇到大风雨，降温之后变成大雪。他们的两辆车，一辆损坏，一辆陷进泥潭，烂泥淹到小腿，动一下就到膝盖甚至大腿。 我们实在出不来，我们自己挖了3天，队长拿着一个卫星电话，就用那个报救机嘛。 接到他们求援之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派出3批救援力量，也被烂泥滩困在途中。管理局的局长步周参与了救援。 第一批救援队困难在哪了？第二批救援队又去又困，第3批我去了，好不容易连着困了2个晚上，干嘛走不成，结果好不容易走到这个一道沟吧，终于看到他们。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介绍，从2006年以后，4.5万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再也没有听到过盗猎的枪声，而各种形式的巡护还在继续加强。去年全年主力巡山队完成15次大规模巡山，各个保护站完成巡线巡护400多次。 国家对环境保护这一块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保护的话动力也是更强了。 你看，这不是大羚羊吗？大羚羊就在那个滩里转的， 你看，这不是真的， 这是雄性的， 哎，真的哎， 有羊角这个， 好近啊。 如今在穿过可可西里的青藏公路边，很容易看到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悠闲漫步或者追逐觅食。 动物也它有灵性呗，没人追赶它，没人管它的话，它自己自由了，然后就跟人接触的更近一点。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水利部昨天通报，预计明年6月底前，我国所有省份将全面建立河长制。河长制实施后，生态环境损害将被终身追责。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司长祖雷鸣介绍，目前全国各省份都已明确省级总河长和主要河湖的省级河长，共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约20万名。预计2018年6月底前，所有省份将全面建立河长制，比原定时间表提前半年。在先行实施河长制的地区，成效不断显现。 全国用水结构不断优化，用水总量得到严格控制，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水质状况有所好转，水岸线管理保护得到加强，各地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违法侵占河湖等行为，维护了良好的水质秩序。 水利部已将全面推行河长制纳入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考核，并且组织对各地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工作。水利部水资源司巡视员程小兵表示，河长制实施后，生态环境损害将终身追责。 县级及以上的这些河长要对相应的河湖的下一级的河长进行考核，他这个考核结果呀，要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而且要实行呢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终生追究制度。你可能是这一届的河长，将来你有可能你换了地方了，但是你这一段过去负责的这个河段，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了重大的损害，终生可以对你进行追究。 央广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天鸽昨天中午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后，继续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穿过广东和广西，扫过我国的珠三角经济带，直至进入云南。所到之处，天鸽将带来较强风雨。目前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造成广东、广西多地受灾，广东多个地区采取了停工、停业、停课甚至停市等措施，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渔船回港，渔民上岸，电力等抢险救灾和民生保障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抗击台风。天鸽昨晚已经移入广西境内，受其影响，今天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省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浙江78个特色小镇考核结果日前公布，其中11个成绩不合格，杭州湾、花田小镇等6个被黄牌警告，眉山海洋金融小镇等5个小镇被降格。浙江台记者侯建涛、汪婷报道。 降格小镇中，雨妖摩克小镇评分为49.4分，仅差0.1分就可以保级。小镇负责人沈泉介绍，这次他们被降格主要原因是缺少投资引发的项目推进缓慢。 2016年呢，由于开发商资金的断裂， 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另外呢，由于开发商在小镇创建之前，那么与某个小镇的概念呢进行了捆绑，造成我们部分在谈的企业客商暂缓到小镇来投资。模具行业专业化强、投资成本高的特点，企业投资意愿更加趋谨慎。 其实，像是项目进展缓慢、功能融合不到位、市场运作不足、财政等指标收入为零等等，这十一家被约谈的小镇每家问题都不少。对于这些问题，主持约谈的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翁建荣一一进行了点评。他分析说，造成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住特色小镇创业创新产业发展平台的定位，甚至是新瓶装旧酒，把小镇和工业园相混淆。 特色小镇如果没有科技投入，没有科技型企业的带动，没有高端人才的集聚，要想培育新动能、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建成创业创新产业发展平台，那就是一句空话。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将于8月27号到9月8号在天津举行。在做好各项赛事组织的同时，天津市启动全运惠民工程，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台记者辛胜奇报道。 最近，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南开公园改造一新，这里新建了足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棋牌园、儿童乐园等五个区域的运动设施，满足了周边20多个社区居民的锻炼健身需求。 心情特别愉悦，只要是拿着球、拿着拍就能打，不要钱。把这儿作为业余活动的主要地方了。 南开公园的提升改造与天津近期启动的全运惠民工程密不可分。自工程启动以来，天津一批老旧公园旧貌换新颜。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说，借助全运会契机，天津今年将新建更新社区健身园800个，到2018年年底，市民享有的人均健身场地面积将达到2.5平方米。 我们想用4亿作为引导资金，各个区县呢，我们算了一下，拉动了22亿的资金，要求我们所有的区县至少建设5个一，就是一馆、一池、一中心、一体育场、一体育公园。然后呢，形成15分钟健身圈。 全运会是全国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体育盛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李颖川表示，从本届全运会开始，体育将回归其本质，回归大众，回归社会。 央广时评，网络娱乐可以开脑洞，不能没底线。撰写刁莹。电影《22》中慰安妇幸存者痛苦流泪的面孔被截图，并配以“我真的委屈啊，不知所措”等文字，制作成了 QQ 空间聊天中互相调侃戏谑的表情包。尽管 QQ 空间随后删除了这些内容致歉，并表示将全面自查，还是引发众多网友质疑，指责不是所有图片都能被做成表情包。还有人表示，严肃处理表情包制作人是对那些受害人最基本的尊重。为吸引眼球而大开脑洞是网络娱乐市场的规则，但创意不意味着肆意，不论平台还是作者都不能为了逗趣猎奇而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慰安妇背负着民族记忆的伤痛，理应被时代尊重和呵护，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揶揄和消遣的对象。就算制作表情包的个人为了趋利而罔顾人伦，传播表情包的平台在审核上架相关内容时，怎能没有一把道德的标尺？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文字、图片、音视频，甚至言文字表情包都能表达观点。创作者的天马行空必须匹配平台对传播内容的把关，确保内容符合基本的法律秩序、伦理公德。有了这条底线，才能谈行业的蓬勃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动车组，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即将启动，河北雄安新区通报第一阶段地质调查结果，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将需要录音录像，请听报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表示，随着空间站任务的发展，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即将展开，选拔的覆盖面更加广泛。 我们应该是在90月份就会启动第三批的航天员，那么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的这个空间站的建造以及运营在做储备。那么下一步我们第三批的航天员不单单是会从飞行员当中选拔，还会从 啊地方的一些理工类的一些工程类的这些科研机构以及大学，那就选拔我会面向社会，那么去选拔一些这飞行的工程师，那么为将来的空间站它的维护维修及组装进行工作，那么是为它将来的运营在做准备。 央广记者孙杰、杨晨秀烟台报道。 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雄安新区地质调查第一阶段工作完成，调查得出雄安新区全区适宜工程建设，地下空间适合规模化开发，重点调查区土壤环境清洁，地下水质量总体良好等五个结论。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 地质调查我们达到了100米的深度，涉及到我们下一阶段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地质的基础数据都找到了，这对于规划编制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雄安新区报道。 银监会23号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从今年10月20号起，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专区双录，也就是设立销售专区，并在销售专区内装配电子系统，对自有理财产品及代销产品销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一方面能够保证银行从业人员在从事业务的时候能够比较规范的来进行，同时呢能够以一些证据免得最后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纠纷。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在昨天开幕的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首次突破50亿美元，预计今年将达到62.8亿美元。 中国第八次北极科考队乘坐雪龙号科考船历经14天破冰航行，首次成功穿越了北极中央航道，开辟了我国极地考察的新领域。 受火灾影响，连接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与广东省广州市的二港高速湖北段一处桥梁损坏正在维修，湖北襄阳宜城南站至荆门湖集站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维修时间需要1周左右。 乍得外交部昨天发布公告说，由于卡塔尔支持利比亚境内试图破坏乍得稳定的恐怖势力，乍得政府决定与卡塔尔断交，要求卡塔尔在10天内关闭其驻乍得使馆，卡塔尔驻乍得外交使团在10天内离开乍得。6月5号，沙特等4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封锁。随后又有多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昨天发表声明，敦促美国及其领导人毫不含糊且无条件地拒绝和谴责其境内的种族仇恨言行。声明对近来美国发生的一系列种族主义示威感到震惊，称种族主义白人至上思想违背了建立在尊严和平等基础上的核心人权准则，美国以及任何地方都不能成为这种言行的庇护所。 一艘客轮22号晚上到23号凌晨在巴西北部帕拉州亚马孙河支流新古河沉没，当时客轮上约有70名乘客，目前有25人获救，已有7人丧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钱程、钟程，主播志鹏、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